王莽上。居舍元年春正月，王莽祀上帝于南郊，又行迎春大赦养老之礼。三月己丑，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，号曰孺子。婴，广戚侯显之子也，年二岁，托以卜相最吉，立之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以王顺为太傅左辅，甄封为太阿右弼，甄邯为太保后丞，又置四少，至皆二千石。四月，安仲侯刘崇与相张绍谋曰：“安汉公莽必危刘氏，天下非之，莫敢先举，此乃宗室之耻也。吾率宗族为先，海内必贺。”少等从者百余人，遂进宫渊，不得入而败。少从弟怂与重族复家，亦却自归。莽赦服罪，怂因为家作奏，称莽得美，罪状刘崇，愿为宗室唱使，父子兄弟富隆贺叉，持之南阳，诸崇公事令如古制，即崇赦宜如伯赦，以赐诸侯，用勇兼戒。于是莽大悦，封家为率礼侯，家子七人皆赐爵关内侯。后又封耸为叔德侯。长安为之语曰：“欲求封过张伯松，力战斗不如巧为奏。”自后谋反皆乌池云。群臣复白，刘崇等谋逆者，以莽权倾也，以尊重以镇海内。五月甲辰，太后赵莽朝见太后，称假皇帝。冬十月丙辰朔，日有食之。十二月，群臣奏请以安汉公庐为摄省，府为摄殿，地为摄宫，奏可。是岁，西羌庞田、傅藩等愿莽夺其地，反攻西海太守程勇，勇奔走，莽诛勇，遣护羌校尉窦旷击之。二年春，窦旷等击破西羌。五月，更造货，错刀一指五千，弃刀一指五百，大钱一指五十，与五铢钱并行，民多盗铸者。晋列侯以下不得携黄金，书御府受职，然足不与职。东郡太守翟毅，方晋之子也，与子子上蔡陈封谋曰：“新都侯设天子位，号令天下，故则宗室幼稚者以为孺子，以托周公辅成王之意，其以观望必待汉家，其见可见。方今宗室衰弱，外无强藩，天下轻守服从，莫能抗汉国难。吾幸得备宰相子，身守大郡，父子受汉厚恩，亦当为国讨贼，以安社稷。欲举兵西，主不当赦者，选宗室子孙辅而立之。赦令时命不成，死国埋名，犹可以不残于先帝。今欲发之，如肯从我乎？”丰年十八，勇壮，许诺。亦遂与东郡都尉刘宇、延乡侯刘信、信帝武平侯刘皇结谋，以九月都市日斩冠令， 因乐其车技，才官事，慕郡中勇敢，部署将帅。信子匡实为东平王，乃并东平兵，立信为天子，以自号大司马，助天大将军，移袭郡国，言莽镇杀孝平皇帝，设天子位，欲绝汉室。今天子以立，公行天罚，郡国皆震，必至山阳，众十余万。莽闻之，惶惧不能食。太皇太后谓左右曰：“人心不相远也。我虽妇人，亦知莽必以此自危。”莽乃拜其党，亲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奋武将军、光禄勋，成都侯王毅为虎牙将军，明义侯王俊为强弩将军，春王长门校尉王旷为镇威将军，宗伯忠孝侯刘弘为奋冲将军，忠少府建威侯王昌为中坚将军，中郎将镇羌侯窦旷为奋威将军，凡七人。自责除关西人为校尉军吏，将关东甲卒法奔命以击义焉，复以太仆武让为击弩将军，屯函谷关，将作大将蒙乡侯陆病为横野将军，屯武关。西河洪修侯刘秀为阳武将军，屯渊。三府闻翟义起，自茂陵以西至迁23县，盗贼并发。怀里男子赵鹏、霍洪等自称将军，攻烧官寺，杀右府都尉及台令，相与谋曰：“诸将精兵西东，京师空，可攻长安。”众烧多至十余万，火献未央宫前殿。莽复拜魏魏王吉为虎贲将军，大鸿胪望乡侯延谦为折冲将军，西击彭等，以长乡侯王运为车骑将军，屯平乐馆。冀都尉王彦为建威将军，屯城北。城北校尉赵辉为城门将军，皆乐兵自备。以太保后城城阳侯真韩为大将军，受月高庙领天下兵，左仗节，右把月，屯城外。王顺真封昼夜巡行殿中。莽日报孺子到郊庙会群臣，称曰：“喜成王佑周公摄政，而管蔡挟陆府以叛，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，自古大圣犹惧此，况陈莽之斗烧。”群臣皆曰：“不遭此变，不彰圣德。”冬十月甲子，莽依周书左太告曰：“越其文日，宗室之郡有400人，民献以90000夫，余竟以忠于此谋，祭祀屠公。遣大夫桓谭等颁行谕告天下，以当反魏孺子之意。”诸将东至陈留孜，与翟义会战，破之，斩刘皇首。莽大喜，复下诏先封车骑都尉孙贤等55人皆为列侯，及军中拜授，因大赦天下。于是力士精锐遂攻为义与禹城，12月大破之。义与刘信弃君王，至故使界中，不得义。师者陈都市，卒不得信。始初元年春，地震，大 大赦天下。王毅等还京师，西与王吉等合击赵鹏、霍鸿。二月，鹏等殄灭诸县西平，还师阵旅，忙乃置酒白虎殿，烙赐将帅。召陈崇致教军功，帝其高下，以周至、爵五等，以封功臣为侯、伯、子男，凡395人，曰：皆以愤怒东指西击，枪扣蛮盗反鲁逆贼，不得选种，应时殄灭，天下咸服之功风云。其当赐爵关内侯者，更名曰傅成，又数百人。莽发翟义父方进及先祖种在汝南者，烧其棺旧，一灭三族，诛及种四，至皆同坑，以及五毒并葬之。又取义及赵鹏、霍鸿党众之师，聚之通路之旁濮阳、无言、与怀里、周至、凡无所，见表目于其上，书曰：反鲁逆贼惊泥。一等既败，莽于是自谓威德日盛，遂谋极真之事矣。群臣复奏，晋摄皇帝子安林爵为公，封兄子光为衍公侯。是时莽还归新都国，群臣复白以封莽孙宗为新都侯。九月，莽母公显君死，莽自以居舍建作，奉汉大宗之后，为公显君思崔变而加麻还叠，如天子调诸侯服，会一调再会，而令新都侯宗为主，扶桑三年云。思威陈崇奏，莽兄子衍公侯光私报执金吾斗况，令杀人。况为收系治其法，莽大怒，窃责光。光母曰：汝自是属于长孙、中孙，长孙、中孙者与吉祸之字也。遂母子自杀，及况皆死。初，莽以弑母、养嫂、抚兄子为名，及后被虐，复以弑公义焉，令光子嘉嗣爵为侯。是岁，广饶侯刘经言齐郡新景，车骑将军千人护云言八郡石牛，太保署臧洪言扶风雍石，莽皆迎受。十一月甲子，莽奏太后曰：陛下遇汉十二世三妻之恶，承天威命召陈莽居舍。广饶侯刘经上书言：七月中，齐郡临淄县兴昌亭长新当一幕数梦，曰：吾天公使也，天公使我告亭长，摄皇帝当为真，即不信我，此亭中当有心境。亭长陈启是亭中诚有心境，入地且百尺。十一月壬子，执剑东至，八郡石牛、兀武、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。臣与太保、安阳侯顺等事，天风起，臣明风止，得同福伯图于石前，闻曰：天告地福，献者封侯。既都尉崔发等事说，孔子曰：为天命，为大人，为圣人之言，臣莽敢不承用。臣请公事神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、孝平皇后，皆称假皇帝，其号令天下，天下奏言事， 无言社，以居社三年为始初元年，漏客以120为度，用应天命。陈莽夙夜养育龙臼孺子，令与周之成王比德，宣明太皇太后威德于万方，其余父而教之。孺子家元福，父子明毕，如周公故事。奏可，众庶知其奉福命，只一群公博以别奏，以示极真之见矣。七门郎张冲等六人谋共结莽，立楚王，发觉诛死。子同人哀章学问长安，素无姓，号为大言。见莽居舍，即作同贵为良简，属其一曰：天地行喜金贵图。其一属曰：赤帝喜某传于皇帝金册书，某者高皇帝名也。书言王莽为真天子，皇太后如天命。图书解书莽大臣八人，又取令名王兴、王胜、张因自篡姓名，凡11人皆属官爵，为辅佐。张文齐景石牛市下，即日昏时，亦黄衣持跪至高庙，以赴仆业。仆业以闻戊辰，莽至高庙拜受金贵神善，誉王冠谒太后，还坐未央宫前殿，下书曰：予以不得，托于皇初祖考皇帝之后，皇始祖考余帝之苗裔，而太皇太后之莫属。皇天上帝龙显大佑，承命统序，福气图文金贵册书，神明昭告，主予以天下兆民。赤帝汉室高皇帝之灵，承天命传金册之书，余甚之位，敢不亲受。以戊辰直定誉王冠及真天子位，定有天下之号曰新，其改征朔亦服色，变牺牲书灰质亦弃质。以12月朔癸酉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，以鸡鸣为食，服色配得上黄，牺牲应正用白，使节之毛幡皆纯黄，其属曰新时五威节，以成皇天上帝威命也。莽将吉真，先奉诸福瑞以白太后，太后大惊，是时以孺子卫立，喜藏长乐宫。及莽即位，请喜，太后不肯受莽。莽使安阳侯顺谕之，顺素谨斥，太后雅爱信之。顺既见太后，太后知其为莽求喜，怒骂之曰：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利，富贵累世，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寂，常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恩义。人如此者，苟诛不食其余，天下其有尔兄弟也？且若自以金贵福命为新皇帝，变更征朔福制，亦当自耕作喜，传之万世，何用此亡国不祥喜为？而欲求之，我汉家老寡妇，旦暮且死，欲与慈禧俱葬，终不可得。太后因涕泣而言，旁侧常玉以下皆垂涕，顺一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慰太后：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喜， 太后宁能终不语耶？太后闻顺语切，恐莽欲挟之，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，以受顺曰：“我老已死，知尔兄弟仅足灭也。”顺既得传国玺，奏之，莽大悦，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监台，大纵众乐。莽又欲改太后汉家旧号，一起喜寿，恐不见听。而莽叔叔王建欲谗莽，上书言：“皇天废去汉而命立新氏，太皇太后不宜称尊号，当随汉废，以奉天命。”莽以其书白太后。太后曰：“此言是也。”莽因曰：“此背德之臣也，罪当诛。”于是冠军张勇献福命同璧文，言太皇太后当为新氏文母太皇太后，莽乃下诏从之。于是镇杀王建，而封张勇为共福子。班彪赞曰：“三代以来，王公失势，喜不以女宠，即王莽之幸，由孝元后立汉四世为天下母，享国六十余载，群小事权，更持国柄，武将石侯，足成新都，魏号已移于天下，而元后全权犹握一喜，不欲以受莽，妇人之仁，悲服。”